如果想让国民团结，最好的方法就是创造一个敌人。那么如果要创造一个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对方非人化，哪怕大家其实都一样。如果包容谅解就无法凝结人心，那集体主义一定会将所有矛盾引向外部，并且妖魔化对方，从而引发战争。我们之前讲了两部晋级的巨人的解说，几乎已经讲完了整个第一季的内容。上期我们讲到艾莲、米卡莎与阿尔敏三人合力引雅尼进入地下，可是这个计划已经被雅尼识破，自己就是女巨人的事估计已经无法隐瞒下去了。其实雅尼就是要夺走艾莲的女巨人，并且杀死两个被活捉的巨人的人也是她。就在雅尼正准备变身巨人时，从四面八方冲出来许多士兵制服她，但没想到的是雅尼竟然手上戴着一枚可以刺伤自己的戒指，这个正是用来以防现在的情形的。在雅尼变成女巨人后，一直追着艾莲想把她从地下逼出来，可是偏偏就在这个关键时候，艾莲无法变成巨人，因为她从心里依然不相信那个女巨人就是雅尼。女巨人十分顽强，三次抓捕都失败，眼看她有可能逃离，艾莲终于觉醒，成功变成了巨人。巨人大战再次展开，在一轮激战后，女巨人似乎感觉自己无法战胜近乎疯狂的艾莲，这时的女巨人预备翻墙逃离，可是米卡莎冲了上来，她绝对不会让巨人逃离，并一刀切断了巨人的手指，使得女巨人又落回地面，被愤怒的艾莲撕碎了身体。可是正当雅尼真身外露时，忽然两个巨人开始融合起来，而借此机会，雅尼将自己的真身封在一个类似水晶的物体之中。还好兵长李维及时赶到，将艾莲从巨人中救出，但是辛苦抓到了雅尼将自己封闭，所以几乎得不到任何情报。不过经过这次，艾尔文团长认为至少现在人类得到了一个可以活下去的希望，知道了人类可以巨人化的事实，加上现在成功抓住了敌方一员，已经是前进了一大步。当然相信还有敌人潜伏其中，要一个一个将他们逼出原形，要把混入墙壁中的巨人一网打尽，接下来就要开始人类的晋级了。不过没想到的是，在大家收拾女巨人与艾莲战斗的残局时，忽然发现城墙脱落了一块，可怕的是清楚看到城墙中竟然露出了一个巨人的头，并且似乎那巨人还活着。汉吉产生了可怕的想法，墙壁中的巨人到底来自哪里？是偶然出现，还是根本墙壁就是……这时城墙教的尼克神父十分慌张地吩咐汉吉，让他立即用布遮住巨人，不可以让巨人晒到阳光。汉吉按照尼克神父的要求遮住巨人后问道，还有什么大家不知道的？为什么城墙中会有巨人呢？可是神父态度嚣张，并不打算说出任何事。汉吉立即抓住神父的衣服，如果不说就将他丢下去。调查兵团是为了夺回被巨人夺取的自由而战，所以调查兵团的人不怕牺牲。现在汉吉命令神父说出实情，可尼克神父也是有信仰的人，宁愿死也不说一个字。汉吉没办法，只好放了神父，但是现在的他感到一种未知的恐惧。就在艾莲刚刚苏醒之后，慌张的阿尔米跑进房间通知艾莲与米卡莎，罗塞之壁已经被巨人突破了，难道人类真的输了吗？好不容易的胜利一瞬间就消失了，人类难道就要灭亡了吗？但是这次的入侵并不简单，因为调查兵团第二分队队长米可遇到了一只17米以上的巨人，他浑身长满野兽皮毛，明显与其他巨人不同，并且会抓住马投掷对方。最可怕的是，这个野兽般的原只巨人懂得说人类的语言，并似乎可以指挥其他无脑巨人行动。看来巨人的秘密不仅仅是人类巨人化那么简单。阿尔明也想到，这三座城墙连砖的接缝都没有，会不会其实所谓的三道城墙都是巨人硬化形成的，就类似女巨人的硬化一样。这时兵长汉吉与城墙教神父都到齐，团长下令调查兵团出击，要弄清楚罗塞之壁出了什么状况。人类利用巨人的力量抵御巨人的入侵，这让我想起之前做的新世纪福音战士，用来抵御使徒的艾法其实就是使徒的复制品。看来人类非常善于利用敌人填补自己的不足。李维兵长在上次的战斗中负伤，所以他负责监视这个奇怪的神父。汉奇感觉神父宁死不肯透露半句的秘密，有可能要比人类灭绝还要重要。 这次的巨人来袭十分不寻常，很多受攻击的村庄都是空无一人，而且没有人类被袭击的痕迹，并发现有无法行动的巨人，这些都非常不寻常。这时汉吉那边，他拿着女巨人硬化后的碎片百思不解，女巨人解除巨人化后，这东西没有消失或蒸发，而且他用城墙碎片与这个做比较，发现从纹理到材质都近乎一致，这更加证明了保护人类的城墙就是用巨人形成的，所以如果罗塞之墙有缺口很难堵上，除非用巨人化后的爱莲让自己皮肤硬化，再解除巨人状态，这样留下来的物质就可以堵住缺口。但是前提是爱莲能不能像女巨人一样硬化身体，但不管怎样也要尽力尝试，这是人类唯一的希望。如果这个方法成功，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夺回玛利亚之臂。城墙教神父在看到一路上的难民后，虽然不愿意说出所知，但是愿意透露出他们正在监视的对象，这个人就是与爱莲同期加入调查兵团的人，他就是克里斯塔·莲兹。但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去到罗塞之壁的调查兵团竟然一个巨人都看不到，按理说越接近缺口应该出现更多巨人才对。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两队人将城墙检查了一遍，竟然没有发现缺口，那么那些巨人是怎么进入围墙之中的呢？可不妙的是，克里斯塔现在正在最前线，而这些前线的战士竟然夜间受到巨人袭击，这么反常的行为隐约感觉与那野兽巨人有一定关系。野兽巨人徒手爬出了城墙，可是剩下的无脑巨人全体向克里斯塔所在的前线部队发起群攻，在拥有机动装置的前辈们牺牲后，他们已经被巨人完全包围。这时尤米尔为了保护克里斯塔，不惜变成巨人与围攻他们的巨人作战，这让当场的战友十分惊讶，除了爱莲，竟然还有人可以变成巨人，而且看上去还是自己人。在尤米尔的帮助下，大家成功突破包围，但是尤米尔被巨人围攻，形势不妙。克里斯塔也不顾安危，想去营救尤米尔。不过，连立体机动装置都没有的人类，什么也做不了。就在克里斯塔也被巨人盯上的时候，前来增援的部队终于赶到。米卡莎消灭了吃掉克里斯塔的巨人。当增援部队消灭了所有巨人后，克里斯塔告诉了负伤的尤米尔自己真正的名字。西斯特利亚雷斯，这是在雪山训练时尤米尔与克里斯塔的约定，如果尤米尔真正身份暴露，克里斯塔也要公开自己真实身份，用这个身份继续活下去。西斯特利亚是阿尔迪亚王族后裔，家族被托付关于城墙的秘密，拥有可以公开秘密的权利，虽然流着直系血亲的血，但却因为是私生女儿没有地位，从小与母亲及祖父母一同生活，平日彼此都很少交谈。3年前被卷入族人的争纷，母亲被杀，在即将被杀之际，父亲让他隐姓埋名，以化名克里斯塔莲兹被赶去开拓区，之后则当上了训练兵。这个王族后裔正是爱莲他们要找的人，不过这次调查兵团再次仔细检查城墙，依然找不到任何破损，巨人是怎么进入墙内的呢？在大家准备撤退的时候，莱纳与贝尔托特叫住了爱莲，竟然告诉了他一个可怕的真相。原来贝尔托特就是超大巨人，而莱特就是盔甲巨人，他们前来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人类，可是如果再潜伏在人类之中，总有一天自己可能会被巨人吃掉，所以现在有了另一个选择，就是让爱莲跟他们一起离开。爱莲听到都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但其实调查兵团已经查出莱纳、贝尔托特两人有问题，而且阿尔米还想到当时墙外远征可能是莱纳向雅尼暗示了爱莲的位置。即使爱莲依然不相信莱纳与贝尔托特是巨人，但是貌似所有证据都指向他们两人。为了不打草惊蛇，汉奇下令所有人都不得透露对他们的怀疑，可是没想到莱纳自己精神撑不住说了出来。莱纳已经不能分清楚怎么做才是对了，他不想再这样下去，所以公开挑战爱莲，而一直紧接着的米卡莎立即开始攻击，但没有发动全力攻击，仅仅刺伤了他们。但现在似乎晚了，变成巨人的两人一个抓住了爱莲，另一个抓住了受伤的尤米尔，并想把两人一并带走。 就在这个时候，艾莲也变身巨人，想击败这两个叛徒。可是似乎艾莲完全不是铠甲巨人的对手，而车大巨人吃了尤米尔后不断发出炙热蒸汽，让调查兵团的人无法接近自己。而铠甲巨人那边，米卡莎发现他全身皮肤都很硬，可以说刀枪不入。就在艾莲不知如何应付铠甲巨人时，忽然他想起了雅尼曾经教过他如何用格斗术锁住别人。艾莲更换战术后果然有效，而且铠甲巨人身上的皮肤也因此爆裂，成功掰断了铠甲巨人一只手臂。虽然艾莲的战术成功，但是阿尔敏提议艾莲逃走，铠甲巨人就是要活捉艾莲，所以只要逃走他们就不能达成目的。但要逃离铠甲巨人并不简单，所以艾莲直接顺势用格斗术锁住了铠甲巨人的头。而且米卡莎也找到了铠甲巨人的弱点，他的关节部分并没有坚硬的铠甲。眼看艾莲就要成功将铠甲巨人的头扯下来时，超大巨人从城墙上下来增援，一阵混乱后，铠甲巨人成功将艾莲咬出，然后逃走，并且在包括米卡莎在内士兵也因为高温与气压昏迷。等米卡莎醒来已经过了5个小时了，就在米卡莎感到绝望之际，阿尔文团长亲自率领部队在城墙上骑马过来，并准备追击敌人。汉吉分析，如果铠甲巨人要离开玛利亚之墙的话，一定要找个没有其他巨人的地方休息，再加上巨人脚印，找到他们应该不是问题。等艾莲醒来，发现自己与尤米尔都失去了手臂，而且他们身处的树下聚集了很多巨人，莱娜叫他们休息，等到晚上巨人都无法行动时，再启程去他们的故乡。在衡量了当时的处境后，艾莲只好暂时恢复体力收集情报。可是艾莲这种冲动的性格，什么情报也拿不到，并且尤米尔到底是敌是友还不清楚。似乎关于巨人的秘密，莱娜与贝尔托特比较清楚，并且艾莲发现莱娜有时会有身份认知问题，她有时分不清自己是来破坏城墙的战士，还是守卫城墙的士兵。尤米尔想知道关于兽之巨人的事，并且提醒艾莲，敌人不仅仅是眼前这两个人。可是艾莲没见过兽之巨人，所以不理解。这时莱娜趁机想吸收尤米尔，人类没有未来，自己的生命所剩时间不多了，但是西斯特利亚还有未来，莱娜他们说可以协助他。这个条件似乎有些打动尤米尔，正当尤米尔准备抉择时，他们发现竟然调查兵团的人已经赶到，所以莱娜决定要提早离开。原来尤米尔曾经是无脑巨人，在墙外徘徊大概60年左右，后来无意吃到了莱娜的同伙，得到了巨人化的能力，终于可以变回人形。因为他儿时假冒了皇族，被皇族敌对国家抓获，他才变成了无脑巨人，所以他对真正皇族血脉的西斯特利亚有着特殊的感情，觉得他们是一样的。因为艾莲不愿意离开，耽搁了一些时间，所以调查兵团越追越近。这时尤米尔提议趁现在带走西斯特利亚，可是莱娜拒绝，觉得成功率太低，之后再找机会。但是尤米尔坚决要救西斯特利亚，不然就不会与莱娜合作。但是莱娜依然拒绝，尤米尔立即准备变成巨人，如果他们不带走西斯特利亚，自己就会抢回艾莲回去调查兵团。同时尤米尔也想好了如何带走西斯特利亚的方案，也就是利用调查兵团对他的信任，然后出其不意带走西斯特利亚，在与巨人化的莱娜汇合逃离森林。这时阿尔文团长下令全力追击，绝对不能让艾莲被夺走。调查兵团没多久就追上了莱娜，尤米尔告诉西斯特利亚墙外的世界不是他想象的样子，并不是充满巨人的世界，待在墙内没有未来，只有离开这里才有希望。可是西斯特利亚并不理解为什么要和敌人逃走，并认为尤米尔是被莱娜要挟才这么做的。不过不管尤米尔是不是为了自己继续活着这样做，西斯特利亚都会与尤米尔在一起。这时米卡莎率先赶上来，想杀了挟持艾莲的贝尔托特，而贝尔托特立即躲入盔甲巨人的嘴中。很快调查兵团的人就围住了巨人的嘴部，劝说他们交出艾莲无果。就在这时，阿尔文团长将大批巨人引了过来，在接近盔甲巨人的时候，团长下令全部散开。这时铠甲巨人只好选择硬闯前面的巨人了，当然这是行不通的，很快他们就被巨人围攻。就在巨人相互撕咬的时刻，团长下令突袭。现在是人类存亡路口，如果失去艾莲，人类就失去了未来， 夺回艾莲立即撤退，可是就在团长下令冲入巨人堆中时，自己却被巨人咬中。可即使这样，团长依然大喊前进的命令，大家不顾危险冲入巨人之中。米卡莎差一点得手，但是也险些被巨人吃掉。就在这时，阿尔敏成功用计谋激怒了贝尔托特。就在他们分神的一瞬间，被咬断一只手臂的阿尔文团长突袭成功，将艾莲救出，开始全员撤退。而铠甲巨人为了阻止调查兵团离开，竟然把生病的巨人投过来阻挡军团撤离。不幸的是，米卡莎与艾莲坠马，而且刚好碰到了一个巨人，就是五年前吃掉艾莲母亲的那个巨人。这勾起了艾莲痛苦的回忆，但是因为她身体还没有恢复，所以无法变身巨人。看着沙姆仇人就在眼前，自己却什么也做不了。而且当年救了自己与米卡莎的大叔，为了替艾莲母亲报仇战斗，但不幸被巨人抓到。可是艾莲依然无法变成巨人，直到亲眼看到大叔被吃，艾莲愤怒地用自己的拳头攻击巨人。可是奇迹出现了，瞬间所有巨人都冲了过来，将艾莲眼前的巨人吃掉。也正是如此，其他人同样也得到了喘息，立即撤退。这就是莱娜说的坐标之力，也就是要得到艾莲的原因。铠甲巨人原本想再次尝试夺取艾莲，可是艾莲控制巨人攻击铠甲巨人，一瞬间所有巨人都冲向了莱娜他们。看到了艾莲的力量后，摇摆不定的尤米尔也放心让西斯特利亚留在墙中。而尤米尔因为对莱娜的愧疚，毕竟是他吃掉了莱娜的战友而可以变回人类的，所以决定去帮助铠甲巨人战斗。成功撤离后，罗塞之墙调查出炉，这次的罗塞之壁并无损毁，而巨人其实是罗塞壁内的一个村子里出现的，也就是说巨人其实都是人类。这结果让兵长很不舒服，原来自己一直在杀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家种族之间如果产生敌意，都会将对方非人化的原因。中国古代形容的外敌都是鬼方、南蛮、匈奴等等，只有将对方说成恶魔，这样心里才不会有罪恶感产生。现在艾莲拥有控制巨人的力量，似乎人类又有了一线生机，距离真相又近了一步。但是真相究竟如何，墙外的世界如何，一切一切都在一个巨大的谎言之中。请继续收看下期的解说，谎言与真相。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然后帮忙分享一下这个影片，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按订阅哦。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